五，邮轮船公司对面的巷子转东大街，往西不远，有一个道士观，叫做炼阳观，现在没有道士了，里面住了不到一营水上保安队。这水上保安队是地方武装，他们名义上归县政府管辖，饷银却由县商会开销。水上保安队的任务是下乡剿土匪。这一带土匪很多，他们抢了人，绑了票，大都藏匿在芦荡湖泊中的船上。如遇追捕，便于逃脱。因此，地方绅商觉得很需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武装力量来对付这些城邦结伙的土匪。水上保安队的装备是很好的，他们乘的船是铁板划子，船的三面都有半人高、3、4分厚的铁板。子弹是打不透的，铁板划子就停在大闹岸边，样子很高傲。一有任务，就看见大兵们扛着2挺水机关，用箩筐抬着多半筐子弹。子弹不用箱装，却使箩抬，颇奇怪。上了船，开走了。或7、8天，或10天半月，他们得胜回来了。他们有铁板划子，又有水机关。对土匪有压倒优势，很少有伤亡。铁板华子靠了岸，上岸列队，由深巷上大街，直奔县政府。这队伍是4列纵队，前面是号队，这不到一营的人却有12支号。一上大街就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齐齐整整地吹起来。后面是全队弟兄，一律荷枪实弹。号队之后，大队之前的正中是捉来的土匪，有时3个5个，有时只有一个，都是五花大绑。这队伍是很神气的，最妙的是被绑着的土匪也一律都合着号音，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甚至值日官喊1、2、3、4，他们也随着大声地喊。大队上街之前，要由地保事先通知沿街店铺，凡有鸟笼的，都要收起来，因为土匪大哥看见不高兴，这是他们忌讳的。他们到了县政府，都下在大狱里，看见笼中鸟就出狱无望了。看看这样的铜号放光，刺刀雪亮，还夹着几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土匪英雄的威武雄壮的队伍，是这条街上的民众的一件快乐事情。其快乐程度不下于看狮子、龙灯、高跷、台阁和僧道齐全64杠的大出丧。除了下乡办差，保安队的弟兄们没有什么事儿。他们除了把2挺水机关扛到大闹边上，突突的打2梭。把闹岸上的泥土打得嗖嗖的往下掉，平常是难得出操打野外的，使人们感觉到这营把人的存在的，是这12个号兵早晚练号。早晨8、9点钟，下午4、5点钟，他们就到大闹边来了，先是拔长音，然后各自吹几段，最后是合吹进行曲3环号。吹完号就解散，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就轻手轻脚走进一家的门外，咳嗽一声，随着走了进去，门就关起来了。这些号兵大都衣着整齐，干净爱俏，他们除了吹吹号，整天无事干，有的是闲空。他们的钱来得容易，饷钱倒不多，但每次下乡总有犒赏，有时与土匪遭遇，双方谈条件。也常从对方手中得到一笔钱，手面很大方，花钱不在乎。他们是保护地方绅商的军人，身后有靠山，即或出了一点什么事儿，谁也无奈他何。因此，这些大爷就觉得不风流风流，实在对不起自己，也辜负了别人。12个号兵有一个号长，姓刘，大家都叫他刘号长。这刘号长前后跟大闹几家的媳妇儿都很熟，拨开巧云家的门的，就是这个号长。号长走的时候，留下10块钱。 这种事在大闹不是第一次发生。巧云的残废爹当时就知道了。他拿着这10块钱，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儿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跳到闹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怎么办？拿把菜刀杀了他，放火烧了炼阳罐。不行，他还有个残废爹。他怔怔地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他想起该起来烧早饭了，他还得结网织席，还得上街。他想起小时候上人家看新娘子，新娘子穿了一双粉红的缎子花鞋。他想起他的远在天边的妈，他记不得妈的样子，只记得妈用一个筷子头蘸了胭脂，给他点了一点眉心红。他拿起镜子照照，他好像第一次看清楚自己的模样。他想起十一子给他吮手指上的血，这血一定是咸的。他觉得对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他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他的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这个号长来一次，他的念头就更强烈一分。水上保安队又下乡了。一天，巧云找到十一子说：“晚上你到大闹东边来，我有话跟你说。”十一子到了闹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子上，就是放鸭子用的小船，极小，仅容一人。这是一只公船，平常就拴在闹边，大闹人谁都可以撑着它到沙洲上挑漏蒿、割茅草、捡野鸭蛋。把蒿子一点，撑向闹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过了一会儿，十一子求水到了沙洲上。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待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